8月8号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啊今日把声好返好。 不是啊我发现到一个方法。 就是压扁。 是啦。即是如果高音啲8月8号。 你又不用咁刻意嘅唔好吓亲人啦。咁8月8号骚动音乐星期二啊吓提提大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咁我哋6点钟将会有边个出现呢 Gordon Flanders， 多谢，终于等佢啦！ 要同我哋介绍下佢嘅新歌，同 The Crane 合作嘅呢首 First Class 啦，同时亦都第一次做访问啦，咁啊可以同佢讲下佢以往即系音乐嗰条路系点咧？大家认识佢可能会系哦近呢两年三年比较多啲，有佢自己作品啊，或者帮其他歌手去做监制啊创作咁啦。但系佢自己玩音乐咧，都六年啦， 系 五六年啦。咁 事关佢读音乐嘅 系啦，同埋嗰阵时点解开始咧？18岁立志做音乐， 今日 就可以听到。 冇错，咁啊转头就喺六点钟会有 Gordon Flanders 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啦就听到啦，好明显你知道原来 keep 声好紧要啦。而家你听到我 keep 住，点解我唔去你平时成日出现嗰啲嘅游玩嘅地点？就系、是、我知道。我哋唔可以两个把声都 keep 住沙吓，所以我就会喺周末做啲比较静态啲嘅活动。 你唔好讲到 动态啲嘅活动就交俾你。 我都有做静态活动嘅， 例如咧，例如系咩嘢？ 例如寻晚啊，寻晚呢个真系好正嘅回忆，回忆回忆杀啦， 系回忆杀。 因为话说咁啊，帮个朋友搬 studio 啦，咁搬完 studio 之后，咁啊大家就坐喺度凉凉气休息啦，搬到去新嗰度，跟住咧个 friend 突然之间就问喂。你打唔打機啊？咁平時好笑啊！ 點會問你啊？其實係咪 friend 嚟噶？知識你嘅都知道你打噶啦，係嘛？ 我諗佢嘅意思，佢嘅意思係問呢個 moment 想唔想打機、 哦、？OK OK OK， 係啊，因為佢都知道我係好讀噶啦。 係係。 咁跟住話好啊，有咩玩啦、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攞翻啲即係回憶殺嘅，佢攞翻一啲咧。经典嘅游戏出嚟 系， 系因为佢搬 studio 嘅关系，即系抄翻啲嘢咁样样啦。经典 点啊？我知道第一代嘅呢一个 PlayStation， 冇错，有第一代 PlayStation 嘅 game《拳王98》，一见到我哋话哇，因为拳王有好多代噶嘛。但如果咧我哋细个有玩过。即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嗰啲好多版本咧，唔知点解我发现大家公认咧，《拳王九八》咧系最好玩噶， 好似系、哦。 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系角色多， 系 同埋可能好多机铺咧都系嗰、那个年代最 hit 嘅时候，好似都系《拳王九八》。其实九七都多人玩嘅，但系九八我印象中个个讲亲，大家都系会讲。呢、这、一个年，即系呢代嘅嗰只咯， 系咪即系等于 winning 就一定要系打唔知道第十几啊？我唔记得咗。有一代 winning 系特别劲。 咁有时因为佢嗰一代可能佢嗰个机能上面啊，就 好突破， 或者做得好好啊咁样样啦。咁所以一见到就哇，真系要开出嚟玩啦、啊、咁样。咁啊，即系拳王玩一轮啦，咁但系发现啊，年纪大啊。啲手指唔灵活，戳唔到啊！即系后屘 先，好惨啊！你而家人生已经系去到 捉唔到啊， 声沙啦！ 我哋叫个 friend 咧， 手唔灵敏啦、 啊，买翻嗰啲咧，街机嗰啲捉盘啊，买翻嗰啲啊，嗰啲会好啲啊。 有个棍仔咁， 因为细个玩拳王咧，喺个我都仲 keep 咗喺屋企噶。我话玩嗰部机咧，个手仔咧系捉到甩皮嘅，因为 以前玩到起茧噶只手指公、 啊。因为其实老实讲， 起破 系唔识得戳嗰啲指令噶，咩下前、下后、正方嗰啲系揿唔到咧。就系死卒烂卒嘅咋， 系啊 系啊，死卒烂卒嘅嘛，跟住所以咪捉个手指烂咯咁，跟住玩完呢一只，哇已经哇童年回忆翻咗嚟啦，睇下仲有啲咩 game 啦，跟住有一只见到我话呢只，我话你哋有冇玩过？ 系咩？ 一定要玩，喺节目度我记得有提过，Ridge Racer 第四代， 哇， 简称 R4，你知唔知嗰个毛管动起系，其实我系屋企都有嘅，我直情系买咗佢嘅原声 大碟，我记得你有讲过， 跟住系啦，我系。哇！呢个系我花咗好多时间喺呢只游戏里边，因为我好中意车啦。 其实系咪你人生同电音结缘仔？因为 我琴晚发现，其实有影响都唔 出奇啊嘛。 因为咧，平时你其他嘢你都会有得飞，可能系飞片头啦，或者有啲嘢你可以 skip 到啲音乐啊， 就 skip 晒佢。 或者你好多时候你而家打机，你系可以我自己播音乐。 然后打机噶嘛。 哦，系，冇错冇错。 系啦，或者有阵时你玩手机游戏，你唔一定要开住音乐睇画面嘅啫嘛。咁但系你以前玩啲家用机咧，喺屋企嘅时候， 焗住要听， 你就会听啦，系啦，会开住啦。咁其实寻日睇翻即系 Alpha 呢只游戏嘅片头咧， 系， 哇，我系。哇！有少少毛管动啦，讲翻起，因为已经回忆回来了。咁跟住之后去到入边咧，佢拣车嘅嗰个音乐啦、嗯， 一响就已经 系啊！佢起嗰下你已经哇，系呢种音乐啦。跟住去到拣场地之后咧，每一关我好记得咧，系可以拣你想听咩歌。而细个真系会记住，系啦， 嗰条赛道我一定要拣。 我觉得呢只歌系好正，或者我记得呢只歌咧，其实系啱咩 feel 嘅咁样。因为佢有啲夜晚喺日本城市市区里边嘅赛道嘅时候， 弯岸咁样。 系啦，咁你夜晚个 feel， 你觉得我玩呢条赛道咧，我系要听翻一啲比较 upbeat 啲嘅 ，upbeat 啲晚间有少少deep house 嘅嗰类嘅，你唔会太 bright 嘅音乐嘅咁。咁我发现咁即 系有影响。 寻晚玩翻嘅时候，我先至记得以前自己做过呢件咁嘅事，同埋我会中意听嗰啲比较 house 一啲嘅嘢。 就 系 咁嘅原因。 原来嗰阵时我已经中意噶啦，不过我冇特别知道呢啲叫做乜嘢，我就系觉得我揸呢架车呢条赛道，我要听呢只歌。 你讲起呢样嘢咧，我想突然插把嘴讲咧，就系咧。你讲呢个音乐启蒙，如果你系 Rich Racer 的话咧，我怀疑我系跟登 Sid， 系 最近咧，我见到跟登 Sid 嚟紧会出呢个新嘅一个剧场版啊，一个电影版咁样啦，喺日本嗰边，跟住然后突然听翻佢最初代嗰啲主题曲咧，我突然又系有一种你头先所讲嗰种毛管动起鸡皮嘅感觉，因为即系最初我以前有一段时间都中好中意听日本嘅一啲编曲咧，或者一啲 J-pop 或者 J-rock 嘅嘢咧，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嚟自。近暗示嗰陣時，嗰陣中二左右啦，我諗嗰陣時就識得記，即係佢係直頭係記得曬佢啲主題曲點樣唱啦，記得曬佢每一粒音點樣編啦，咁樣樣。咁所以去到而家聽翻。呢啲咧有時有啲編曲咧都係用翻呢啲叮叮噹噹嘅 MIDI 聲嘅時候，係會有一種雞皮起嘅感動喺度。 係啊，跟住另外玩就算一啲比較。八 bit 十六 bit 嗰种声都，譬如玩吞食天地啊，即又系超级经典。 哇！呢、這个好，应该你未出世添嘅，即系咪啊？即系 唔知喎、 啊，即 game 出世嘅时候， 我真系唔知道、啊。 到我哋 系咪叫吞食？我记得系叫吞食天地噶嘛， 即系三国志做背景嘅咁样。 跟住就就会用关羽啊，好中意。咁唔知道我个 friend 嗰只英文版咧，原来关羽嘅英文名叫 Potter。 系咩？真 嘅喺个 game 里边唔知点解叫 Potter 啦。 OK， 系啦。系啊，吞食天地二赤壁之战啊 ！OK OK OK， 系啦呢个咁，跟住又系哇！你听到佢嗰啲音乐咧，嗰啲我扮唔到啊！我好想扮啊！ 因为嗰啲 MIDI 声咧又系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哦，系我中意呢种声嘅，即系有时譬如听嗰啲歌譬如玩Pokemon 都系啦，我哋玩 Game Boy 嘅时候，又系嗰啲冇得飞啊，冇得成咧，你长期你去到每一个城市，佢有一个专属 嘅 音乐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你又系嗰句啦，你以前玩呢啲咧，你就好少会嗰时。唔多有蓝牙耳机咁你就开住咁播住 嘅 就 系噶，好吓人憎系啊巴士 开好大声啦， 好大声噶嘛。 系啊，你唔会有一种概念系我而家我串流播住自己嘅歌，然后就 冇， 因为你嗰时 唔 系咁容易噶嘛，你唔会无端去摆只 CD 入去个 CD 机播只歌，然后再打机噶嘛。 portable 嘅， 但 系调 翻转，正正就系因为咁咧，令到你有机会咧去。真系听多咗嗰啲音乐，而嗰啲音乐点解咁 iconic 就系咁解。即系你如果而家要问你嘅新玩嘅手机游戏究竟，或者唔知家用机嗰个音乐会唔会影响到咁大咧？我唔知。 系， 但系我觉得冇以前咁强烈嘅。 我想讲咧，你讲起 Pokemon 咧，其实咧，我想我唔知道有冇玩过啦，细个即系初代嘅 Pokemon 咧，第四关啊，紫苑镇啊。就有一個好詭異嘅音樂， 我心裏邊就諗起呢只啊。 嗰一關就係講緊 幽靈啊嘛， 幽靈系嘅道館啦。其實咧，我有一段時間以前咧係跑長跑啊，講緊中學嗰陣時。 係聽呢只啊？ 我會聽夜晚嘅時候去跑長跑練氣嘅時候，就係聽紫苑鎮嗰一個嘅 MIDI 嘅音樂，因為咧用靈異嘅音樂去跑步咧，你個人係會跑得快啲。 硬系迎住好似有啲嘢咁跟住你啊嘛， 系啊系啊系，跟住你就会无意中加速去跑，跟住今日快咗几好， 所以 even 就算动画都系嘅，你而家用串流平台睇，你咪可以 skip intro 嘅，即系嗰个片头啦。咁、变咗其实咧，你唔系焗听啊嘛，你细个焗听主题曲，跟住咧，你就会记得嗰只歌咯，嗰个感觉就唔一样啊，嗰粒音起出嚟咧 就会哇。 都是不一样啊！ 冇管动，而家好难揾翻呢一种嘅感觉出嚟，因为 大咗啦。 人你越大，你储低嘅 library 咧，嗰个藏宝库越嚟越多啊。咁所以你好难会再有一首会令你觉得哇，原来我已经呢首歌听咗一百次噶咯咁样。但系细个就会咁样听咗一百次咯，系无意中。 同埋佢连带咗就系你嗰个年嗰、那个时候嘅你噶嘛，即系你会哇，那个过咗去啦，好怀念啊咁样样咯。咁但系今日咧，我拣呢只歌咧，我觉得呢只歌咧。是我昨晚即刻想起的，即是玩着这个 Ridge Racer 的时候，在一个夜晚的城市里面，是即是类似这种 feel 啊，其实他三track里面有少少歌啦，一些 house 一点的歌，是啊，准备 3,2,1 ready go 的开车，继续听歌了。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生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方舟好大酒，离开饮酒，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逆时气之后，誓要出走。 石山街呢一首嘅作品《Wait Out》啊，深信波城应该都谂起嗰种 house house 地嘅 game 啊，系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你昨晚真的闹得我好啱啊！ 冷静咗啦，系嘛？冷静咗咪好咯。人生当中唔一定嘢，样样嘢都事事如愿噶嘛。要学识去同呢一种嘅回忆。 曾经念念未忘于三点 共存。 你轻远的声线，问我可会冷冷面。 咁样先可以行到落去。 是你在我家过路望见，尚有一丝灯光，以为还未沉睡便知点。从此踏入意识差一点，日屋闪烁的光线，让你估我这夜失眠。无论彼此怎样变，回忆总会留低这光线，偿还无限亏欠。无论事隔多年，我也心跳，最后和你虽如我那所料，先跳人我的人爱得比我少，然后见面更少，让我多谢你那几秒，往后和每位也差些少，仿佛我的心如不见了，然而怀念当日你我这段傻事，便知它算了。 懂得怎样跟这些回忆共存，人生先容易点走下去。古巨基世貌迎字月，心跳回忆。当然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见得是轻松的。有时想回起，有时要面对一些情绪，你会发现咦，好难抽身。 震撼对白这么一过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水，甜梦未压

Jenny 李恒毅企好，所以有好多嘢记住，慢慢消化，唔需要心急。当你发现自己可以好好咁样面对呢份情绪，佢就是一份美好嘅回忆。 曾一直笑着，曾无比快乐，相爱的两人相反的人生，回忆在温热，承诺在深刻，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你不是吻痕，更不是过客，你是我还在执着的永恒。遗憾的是只能重复着，谢谢你让我曾经完整，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道光，有无限可能，不是为了我也要勇敢，也要幸福，也要快乐，感动过何必把最爱的人变成外人。想再活着，这才是活着，对公的我们远远向往着，陌生却也是最了解的，都别再为了彼此心疼，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下一段的旅程，你就是一道光，有无限可能，不是为了我也要勇敢，也要幸福，也要快乐，你永远会是我最爱的人，我终于懂得放手能让想念更自由的折射，我会想一 你都会懂得，你都会舍得。六点新闻之前带嚟有呢首萧炳志《五月天》合唱版本嘅《爱人》。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听佢个名字听得耐，终于有机会去同佢做访问啦。 呢位嘉宾玩音乐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层次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岁月如歌。 哇！即刻想唱翻句《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啊！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Gordon Flanders， 嗨 ，Hello， 大家好。 系啊，我哋送上呢一个卷轴啊，终于可以送俾佢啦。 冇错，咁啊，新朋友见面啦，今日送俾 Gordon Flanders 有呢一句啊， 岁月如 Gordon Flanders。你做咩整 我手都震埋啊！我手都震埋啊！真系，我一卷出嚟个，喂，哇，好有气势咁样。 点知你整丑少少啊？ 送俾 Gordon 嘅， 系啊，好彩你个名个。即歌同歌字，我哋有中文字可以 食到， 系啊，所以我哋都谂咗几个嘅。咁我哋最后觉得岁月如歌，第一次见面亦都系几好，攞去即系啱啱再 develop 讲嘅。咁所以就送呢卷俾你，希望你中意啊。 之后嗰啲我哋再储低，之后再展现俾你睇。 系啊，系因为岁月如歌，即系佢本身意思，即系哦，即系啲时间过得可能好快嘅一个咁嘅意思啦。本身一个成语。咁啊，其实喺你身上，你自己觉唔觉得即系做音乐？呢一樣嘢雖然做咗一段長時間，但係 the same time 亦都有一種感覺、就是，就係咦，其實都好似過下過下 好快， 係啊，你有冇呢種感覺嘅？其實 有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譬如聽眾睇咧，可能近排先認識我嘅人、就會覺得啊，以前可能冇聽過呢個名，係咪近呢一兩年先出嚟做音樂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未必知道我背後嘅 background 噶嘛，即係可能啊，我由可能18、19岁嗰阵时开始已经做啦，咁做到依家24，其实数数下都有5、6年左右，系啦、 因为之前咧见到你社交平台，你都好简略咁样，即系叫做 sum up 咗自己一个少少嘅 background， 讲你自己音乐嗰条路啦。咁、我见到系你话大概18岁左右就开始系立志想做音乐，系 嘛？系啊，因为嗰阵时18岁系咪啱啱中学毕业噶？我记得 差唔多， 差唔多系啊，我应系有一印象， 系差唔多，差唔多。 即系我嗰阵时应该系中六嘅时候，我参加咗一个嗰啲全港嘅中学歌唱比赛，咁之后成绩又唔错，咁之后就我觉得应该系呢个契机咯。之后就会觉即系开始谂，究竟自己系咪可以去行呢条路啦？咁其实嗰阵时都未下定决心嘅，咁系唔知有一日无啦啦喺睇呢啲片啦，喺 YouTube 咁样睇睇下，咁之后就见到有条片系讲有个歌手佢弹吉他好劲，系啦，叫 John Mayer， 系啦， 咁就我开始研究就啊，其实系咪净系唱歌就可以行呢条路咧？究竟系咪净系即系普普通通就咁唱个歌，你就可以喺呢个音乐圈嗰度突围而出咧？咁其实我觉得一定要装备好多武器咯。嗰阵时由嗰一刻开始就有呢个谂法咯，系啦。 喺嗰日之前，音乐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佢系一样点嘅嘢？ 纯粹我嗰阵时净系中意唱歌嘅啫，即系听到可能有啲歌觉得啊，好似好难唱，我想挑战一下咁样。即系咁啱嗰阵时，我细个又有学下唱歌咁样，系啦。咁之后就会有时候间唔中又报下啲比赛咁样，即系试下自己去到啲咩 level 咁样，系啦。咁去到真真正正，我觉得自己真系中意呢样嘢嘅时候，就系我开始去钻研去弹吉他嘅时候。我嗰阵时喺 Thresh 嗰度有讲，即系话咩每日唔知弹6、7个钟咁样，之后维持咗成年咁样。我嗰阵时系觉得已经唱歌对我嚟讲，其实我唱唔唱我都冇所谓，即系我总之做到同音乐相关嘅嘢，我自己就开心。因为我嗰阵时弹吉他嘅过程，我会觉得即系原来唔系净系唱歌，即系总之我做即系音乐相关嘅嘢，我自己都会好满足同埋好开心。 系我想查询问咧，嗰阵时你参加歌唱比赛系唱咩噶？即系因为而家你嘅音乐风格一种咧，我好想知嗰阵时你参加比赛其实唱咩咧？ 嗱，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参加呢啲歌唱比赛，即系点都要有啲好有技巧、成 歌 或者系比赛歌或者一啲。大家通常攞得去比赛都系嗰啲好悲情啊，嗰啲惨情歌。咁我嗰阵时唱，我记得。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有叫李圣杰，有个台湾歌手，我嗰阵时系唱李圣杰，有首叫最近啊，佢嗰阵时有首歌，咁就系一啲好大路嘅一啲悲情歌咯，咁我嗰阵时印象好深嘅， 我唱完嗰首，因为决赛有两轮嘅，咁我第一轮就唱嗰首，咁之后入咗围，之后其实我第二轮系拣咗一首唔系比赛嘅歌嘅， 系， 咁嗰首系方大同嘅《爱爱爱》啊，系， 系， 咁嗰首其实就纯粹系我自己中意嘅类型啦嘅音乐啦，咁我就。其实唱第一轮嘅时候我就諗啊其实应该都唔会咁大机会入到第二轮啦咁点知啊咁好彩入到之后就仲可以唱到自己鍾意嘅 style 咁样。 所以嗰陣时將咩条片之前你听嘅系咪就会真係 focus vocal 多啲嘅音乐㗎 係啦係啦係啦。都有啲 R&B 嘅嘢嘅嗰陣时候会听下陶喆啦係啦之后但都系同大家即系都差唔多咁大家可能会鍾意听周杰伦咁我嗰陣时都听好多周杰伦之后可能王力宏嗰啲咁樣等等係咯， 係，但係就台灣嗰邊就 台灣嘅會多啲，係啊，都有啲歐美嘅音樂咯，即係可能 Whitney Houston 嗰啲，因為我爸細個中意聽， 哦， 但係由十八歲開始，即係我覺得嗰個進化係好快，其實喺幾年內已經發生曬嘅時候，呢、這個進化嘅速度係點樣嚟㗎？ 其實我某程度上係有少少減逼自己去接受一啲新嘅嘢、嗯，因為我嗰陣時由即係聽一啲好抒情嘅歌啦。去到轉聽 John Mayer， 因為 John Mayer 有 blues 啊，又有 rock， 係啊，有啲 country music 咁樣，即係乜嘢都有。咁我覺得係我有少少夾硬逼自己聽先嘅，即係初期，因為我係唔係話好接受到嘅。但係我覺得我要，我好想喺呢一樣嘢度有進步嘅時候，我就要去令自己去接受更加多唔同嘅嘢。係，即係好似去到 even 我依家咁樣，大家覺得我會定型我唱 R&B， 咁但係我其實自己平時聽歌我會聽好多唔同類型，即係可能 even rock 啲嘅，有啲有對外國 band 叫 Polyphia， 即係彈啲 instrumental 嘢咁樣嘅一對 rock band， 但我自己都好鍾意，即係我覺得唔好限制自己，譬如你鍾意嗰一類嘢你就聽死嗰一類嘢，因為其實去到依家可能好多好成功嘅歌手，佢哋你問佢聽乜嘢，佢哋其實都唔一定聽翻佢哋 唱嗰啲咯， 係啊， 係 啊，即係我覺得係咁。 但係因為我覺得你逼自己，譬如聽歌又好啦，頭先講練嗰樣都係好犀利，因為即係佢又有學過琴啦，我都學過吉他啦、嗯，大家或者聽眾都學過，係啦、啊，即係你嗰係咪你有一個好強烈嘅慾望定目標，所以令到嗰段時間自己逼到自己咁樣 咧？我覺得係啦，首先一嚟你一定要中意呢樣嘢先啦，係啦，咁。我真係一路做嘅過程入面我係冇一個想放棄嘅念頭囉、 嗯。 即係一路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即係我不斷練啊可能你有啲人會講話譬如我以前有教學生彈吉他咁佢就話好痛啊啲手指。即係可能撳幾下之後就想放棄嘛。咁但係我嗰陣時係即係練到啊腫曬啲手指咁但係我覺得冇所謂我話反正會起疹咩繼續練咁樣係啦。即係我完全冇一個諗住係放棄嘅念頭啦呢個第一樣嘢。之後第二樣就係我谂嗰阵时，因为我十八岁，我做咗个好癫嘅决定，就是、我直接去咗纹身。之后中学一毕业，我就去纹身。 系， 因为我嗰阵时我都唔知点解我有呢个谂法，我直接想纹一笪喺嗰个前臂嗰度。之后我就同自己讲话：，而家纹咗噶啦，我话有限制咗好多嘢，你冇得做噶啦。即系你如果拣咗音乐呢条路咧，如果你拣音乐呢条路咧，你点都要做好佢咯。即系你唔可以有一个 plan B 俾自己。即系我自己个谂法就系、是。我唔係嗰種會俾後路自己嘅人咯、嗯，即係我一旦決定咗做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如果你俾一個 plan B 自己嘅時候，你就會有好多顧慮，即係或者你可能做緊呢樣嘢嘅時候，你追緊呢個目標嘅時候，啊，你會覺得啊有後備嘅方案，咁其實我 冇所謂， 失敗咗都冇所謂啦，係啦，咁我就因為呢個咁嘅心態去做，所以我就。令到自己冇呢個後路， 好癲啊！破釜沉舟啊！呢招咁啊，喺頭先講有唱歌啦，有彈吉他苦練啦，咁去到創作嗰一樣係幾時開始？係咪去到日本讀大學嘅時候？ 係啊，係 嗰陣時。 我日本咧，其實讀咗大學應該 around 三年左右啦。我係讀到一半嘅時候先開始寫，即係可能年半嘅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寫歌。咁嗰陣時早期咧，我係覺得自己係唔識寫旋律嘅人嚟嘅。系啦，因为我试过，即系我觉得好难听，即系写咗出嚟之后，因为我依家我太太啦，即系嗰阵时仲有女朋友，咁佢就会俾啲 comments， 佢就哇唔系好得，即系佢都好直接嘅，即系 同学都系读音乐定系 佢唔系噶，佢纯粹系嗰阵时我哋系读language school 啦，一开头要系啦，咁就嗰阵时识系啦，之后我就自己考大学咁样系啦，咁佢都会俾啲 comment， 我好直接，佢就觉得唔好听就唔好听啦，咁我都会听，即系我会觉得因为佢系一个普通听众啊嘛，如果佢觉得唔好听嘅时候，咁即系我冇理由自己觉得好听， 系 咁就真系好啊嘛呢样嘢，系啊，咁之后就早期所以我就系玩 rap 先嘅，系、啊，即系我觉得自己唔识写旋律上面嘅嘢，所以我就变咗 rap 啊，有 flow 嘅嘢咯， 系 开始，之后去到唔知 around 19年嘅時候，嗰陣時開始興一啲叫 melodic rap 嘅嘢， 係啊， 即係一啲rap 嘅 flow 上面加啲旋律咁樣。之後我就開始試呢樣嘢嘅時候，慢慢發現啊，好似有進步喎，即係寫旋律嘅時候。之後我又俾佢聽，佢就話啊，不如你可以試下，而家又開始 pick up 翻試下寫翻旋律嘅嘢，係由嗰陣時開始 ，around 19年。开始， 咁、哦、你 run rap 嗰段时间有冇好似又系苦练吉他咁，又系有啲 task 俾自己逼？我唔知啊，即系每要写一啲练习咁样。我觉得你个人似系 有 呢啲， 有啊，真系有，真系有，真 系 有。 例如 系 点？ 例如就系、是、我嗰阵时会逼自己每隔两三日，我会喺 IG 度 post 一段 rap， 可能一分钟咁样。之后呢、這个真系要好早期已经认识我嘅朋友先会知道、嗯、啊，佢知道啊，哥顿原来好早嗰阵时系玩 rap 嘅，因为我嗰阵时每一两三日我就会 post 一段。好短嘅 rap 咁样就俾大家睇下个反应系点样，咁之后你话点样累积到开始越嚟越多人，就系可能我每次 po 出嚟，可能啊大家睇到又有进步，好似又好咗，咁大家会 share 出去， 系 之后就逐渐就可能累积咗啲听众翻嚟咁样。 但嗰时净系 post 嗰啲字咧，会唔会真系会录低佢噶？有冇噶？ 有啲系我直头录咗做歌 up 咗上 YouTube 噶，不过后屘我自己 design 啫嘛。 点解啊？ 唔系因为觉得有啲 怕丑 啊？ 点 讲嗱，又唔系话怕丑啊，即系有啲未系好成熟咯。觉得嗰啲嗰阵时嘅作品系啦，咁、就唔系几好意思俾大家睇到啦。 唔知会唔会有 fans back up 咗？原来 跟住 po 翻出嚟嘅 系啊，即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喺大学里面去学习，即系自己会玩 rap 去练呢一样嘢。但系嗰阵时喺嗰度学嘅，会唔会即系都仲有其他范畴关于可能音乐制作创作嘅嘢噶？ 我嗰阵时最主要 focus 其实系弹吉他嘅，即系学校间。Okay. 因为其实我间学校好得意嘅，譬如你入去，我考入去嘅时候，我系用singer songwriter， 即系我用唱作歌手咁样嘅身份考入去。咁我面试嘅时候，我就唱自己啲作品。咁但系你入到去主修咧，佢又可以每个声俾你转嘅。 Okay. 即系譬如我今个声我想读吉他，咁佢就你主修咪吉他咯，其他 course 咁啊，从吉他相关咁样。 系 咁我嗰阵时其实入到去嗰三年，我大部分时间我都系修吉他，我系去到临尾嗰一年，我先转翻做唱歌。 系 因为我如果我主修吉他咧。咁我就要同佢哋夾 band， 因為我哋學校定期係即係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夾 band 嘅，係、oh. 你無論你係咩科都好，你係 take 咩 role， 即係譬如你可能 bass 手、你吉他手或者你主唱，佢就會 都要 即係大集會咁樣係啦 ，group 埋一齊咧就大家夾 band 咁樣。咁嗰陣時好玩嘅，好玩嘅係啦。但係嗰陣時因為第一二年我都做吉他手，即係有少少吃力，我覺得。即係雖然練到個吉他嘅技術，咁但係因為你知啲日文歌好多啲 solo 啊嘛， 係 rock 嗰啲歌，咁之後我後屘開始唔係話好 handle 到，之後就轉翻去唱歌咁樣。 咁但係嗰陣時到讀完之後，點解會選擇即係翻嚟香港定係點樣樣？ 係啊，呢個又有一個契機啦。其實即係嗰陣時，首先我。其实我冇读完嘅，我系 quit 咗嘅。我读到 year three 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差唔多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学嘅嘢已经都七七八八，我觉得冇乜嘢特别可以再学到。咁就嗰阵时其实一心系谂住去台湾发展先嘅，因为嗰阵时 build up 咗一啲台湾嘅听众。咁就但系好无奈地嗰阵时因为疫情啦太严重，系啦，咁就冇办法直接去台湾，咁就变咗翻嚟香港先啦。咁但系翻嚟前两三个月就阿洪家豪就揾我，系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契機啦，即係佢就IG DM 我就話啊唔知邊度聽到你首歌，佢就話啊幾好喎，有冇興趣幫我寫一首咁樣，咁就由呢度開始咯，即係我翻到嚟香港就開始。帮佢写歌， 因为我第一次听你个名都系佢讲嘅，佢成日周围推介人嘅嗰段， 系 即系不断会讲啊，哦，有冇听过一个叫 Gordon Francis 好听，佢香港人嚟嘅，原来系咁样，但我想知有冇人问过你，即系 Gordon Francis 呢个名系点样嚟嘅？ 有啊，好多人都有问过， 系啊， 你系咪都唔知啊？ 系啊，唔知啊，就 咁本身因为 Gordon 系我英文名啊， 系 咁前面嗰楷啦，咁之后后面嗰楷成日都会有人问我咩 Francis 系乜鬼嚟？咁其实因为我本身系一个除咗音乐以外啦。我係好中意打機嘅一個人嚟嘅，咁其實 Sanders 係本身一路打機入面嘅一個網名嚟嘅，係、 哦、 啦，咁就純粹我將我一個虛擬世界嘅身份，我再放埋入音樂度咁樣咯，係啦， 就用咗呢、這個， 就用咗呢個名咁樣，咁同埋因為嗌你咁 search Gordon 咁鬼多人叫 Gordon， 係 點樣揾啫？你打多串嘢出嚟咁就一定揾到啦， 係啊。咁但係呢兩年當中，你如果 search Gordon Flanders 呢個名咧，你喺 pop scene 度會見到好多唔同一啲大家好熟悉嘅作品，即係頭先有講過就係洪家豪嘅《污糟兒》啊，或者 Lollytalk 嘅《五種愛的物語》啊，馮允軒嘅《Me and the Moon》啊 ，MC 嘅《花海》，你會聽到其實好多首咧，其實呢度呢幾首你會開始諗一樣。 樣嘢就係、是、哇，呢一對歌同一個人作嘅咩乜？即係因為嗰、那個其實嗰個編曲上也好，或者可能係歌曲本身嘅風格上也好，其實有一個幾大嘅區別。even 去到《玉女新夢》嘅人間覺醒好 rock 咁嗰一種、其實對於你嚟講係咪因為個 library 本身真係非常之闊，你先可以去挑戰咁多種？咁短時間內玩咁多種嘢呢、 我覺得係啱嘅，即係因為我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話，我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咁我聽嘅過程其實我就會去吸收咗佢哋嘅風格啦、其實我冇去刻意去學習嘅，但我每次聽嘅時候，可能我會同一般人聽唔同，即係可能大家聽就會覺得啊首歌好聽，咁樣就可能鍾意聽，可能 loop 多幾次。咁但我可能每次聽會捉住一啲細節去聽，即係譬如如果一首歌係 rock 嘅。佢有啲咩元素或者佢 melody 係有啲點樣走法，令到佢首歌聽落去係咁 rock， 即係我會捉住呢啲點去聽咯。咁可能就從中會攞到啲嘢，我覺得。 係。咁你話你呢期係中意聽啲咩嘢㗎？我覺得應該係咪會成日都轉㗎嘛？ 咩啊？我而家聽 New Jeans 係 好多人都係 UK Garage 又可以玩啲。 但係你點樣去決定當下自己想做一首點樣嘅作品，或者可能幫一位歌手去做佢嘅作品嘅時候，你當下點樣去做一個決定、我要玩今次玩 咩 呢？ 因為通常呢就佢哋都會俾一個題材我嘅，係啦，即係我唔係話個故事點樣啦，即係可能佢話個風格，佢哋想有啲咩，咁因為可能佢哋本身知道我可以 做到， 即係任捉啦，即係話想你要咩都冇所謂咁樣，即係之後佢哋就會同我講話，譬如粵女佢哋想要 rock 啲嘅歌，咁佢哋都直接揾我就咁，即係相信我咯，佢覺得我可以寫到，係啦，咁其實佢哋就係會俾咗個曲風為一個前提先咯，咁其實好少係我自己去。寫咗一個 demo 抌俾佢哋，多數都係 tailor made， 即係佢哋揾我，之後我先幫佢哋寫咯。 混和着期待來躲進去，畢竟你在場就無用心去。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沿住河面流到我再迷失心思，你皱吻像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熟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已滋生，混熟后也企稳在层你上等。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现

向，而家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之后转睇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而家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The Cream First Class。 段落搞到复杂，即系我哋可以炫耀嘅就系音乐上嘅嘢嘛。一段去第二段嘅时候，譬如可能系加乐器落去啊，定系抽走一啲乐器。我觉得我现阶段可以做到嘅就系尽我能力去呈现俾人哋睇，我可以做到一个咩 level 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呢轮香港嘅天气真系热到爆啊，连我条士啤摊都爆埋啊！ 咁咪好咯，乘机减肥。 诶、哎，减唔减到肥唔重要啊，最重要系帮到响酷热环境工作嘅雇员啦、啊，唔使挨热同埋挨辛苦。 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酷热工作环境安全嘅资讯，请揭去结局之前一页，再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就会一清二楚。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炎夏厨房工作莫轻心，休息饮水防暑要留神。我系 Lillian 陈海彤。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爱一世家书选举。 有好多女仔同外国人拍拖会感到自豪，但系我呢就啱啱相反。喺呢七年拍拖嘅日子，我都唔敢带你见我嘅家人同埋朋友。我担心你随时会离开香港，翻翻你嘅家乡。 想知道呢封家书讲啲乜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嘅《咩电康康》啦。 每一首歌总会有每一首歌嘅故事。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每一个夜晚，亦总会有每一个夜晚嘅触动。 Yeah, 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刘佩龙、岑亮、曾洁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选择，与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咁今日我哋松音乐嘉宾咧，继续 Gordon Flanders 啦。咁啊，有呢一首咧就系你自己嘅作品啦 ，feature 嘅 The Crane 咧，有呢首 First Class 啦。咁每一次我同阿斌咧都会按住嗰首歌去听，然之后想估一啲嘢，即系做个 lead in 就等你揭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好，我估先啦。因为咧今次我觉得有趣嘅就系First Class 咧系一首 hip hop 作品，但系佢嘅基底系在于一个比较 bossa nova 同 jazz 少少嘅一个编曲。曾经听过一个讲法啦吓，就系话因为其实 jazz 或者 bossa nova 呢一类型嘅编曲喺 hip hop 界以往嚟讲唔算特别受欢迎嘅原因系因为好多 rapper 觉得唔够型。但可能我觉得你今次去决定同 The Crane 去用呢一个基底去做一首 hip hop 作品，就系、是、基于我就系话俾你听，其实呢样嘢做出嚟系可以好有型，所以就决定好啦，我哋今次就用呢个嚟做基底啦。 我想估嘅系咧，因为即系呢首歌嘅题材都会讲到，即系喺呢个即系一个scene里边，有一啲人会好想用唔同方式所谓炫耀自己嘅。咁我觉得喺呢一只歌，你哋去做嘅一个方向就系、是，其实如果真系要讲究竟 Gordon Flanders 或者 The Crane 可以炫耀嘅是什么，就系、是、音乐。所以喺因为呢首歌好似头先阿斌讲里边。其实佢好多唔同嘅段落系不断转紧 ，technique 嘅乐器唔同啦，嗰啲 beat 嘅 pattern 嗰样不断转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 OK。如果我要炫耀自己系咩咧，咪就系我音乐可以玩到嘅嘢咯。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你哋有倾过有一个咁嘅谂法去做呢首歌。 我首先回应第一条问题先啦。其实又唔一定，我觉得系啊，因为听翻可能以前有啲 O.G. 啲嘅 rapper， 可能 J. Cole 咁样，佢哋都会有一啲，所以都会 sample 一啲 jazz 嘅音樂嘅底去做 beat 啦，咁我覺得，同埋我都冇真係冇話特定話要用啲咩嘅 style 去做呢個 hip hop 嘅 ，to be honest 係啊，因為我嗰陣即係應該話係我過去嗰一年聽得比較多嘅音樂類型，即係頭先你都有問起啦，係啦，咁即係 New Jeans 係我呢幾日聽得多啫，或者呢個月聽得多啫，係啦， 大家都係 係啦，可能過去嗰一年我聽得最多嘅，可能係真係偏 jazz 啲嘅嘢咯，係啦，咁會受到好多呢一方面嘅影響，之後我又覺得。因為我以前喺學校都有學過相關嘅嘢，咁不如就攞翻呢啲嘢出嚟做俾大家睇。既然我覺得呢一個叫做華語嘅音樂圈比較少人做呢一樣嘢，咁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咁樣咯， 係 有個咁嘅諗法。 係啦， 之後至於波成啱啱第二條問題啦，其實啱嘅，即係你話係咪即係嗰個段落搞到複雜？即係我哋可以炫耀嘅就係音樂上嘅嘢嘛。咁你都講得啱啊！咁我又唔係話真係去到好似啊嗰啲 rapper 外國嗰啲咁有錢，我可以戴金錶嗰啲，係呢個係好現實嘅，因為我做唔到啫，而唔係我唔即係點講咧，唔係我去好低調，唔去 flex， 唔係你唔想做， 係啦，唔係我唔想做，係啦， 未做到， 而我未做到咧，係啦，咁所以我覺得我現階段可以做到嘅就係、是、啊，我盡我能力去呈現俾人哋睇，我可以做到一個咩 level 咯，我個音樂係啦，咁就用一個唔同嘅段落俾大家睇到。 因為的確第一次聽係好 surprise 同埋好誇張，同埋 你啲 instrument 會聽到係咁不停變化， 而會覺得隻歌好短啦，點解咁快就完了？有種咁嘅感覺。 上一秒仲係琴，點解無啦啦變咗個西班牙吉他出嚟？ 跟住有嗰條 bass 啦，跟住有啲 trap 嘢啦，咁樣嗰種。咁但係其實呢一隻歌，呢位頭先講哦，嗰期聽緊呢一個，覺得咦，不如試下。咁嗰陣時開始創作咁樣係即自己開。似一点啊！嗰阵时已经系真系谂住同个 Crane 大家一起开始去写首歌 噶。一开头个 demo 系我自己写咗先嘅。 系 嗰阵时就纯 bossa nova 吉他 pattern 咁样就嘣七嘣嘣七咁样，咁我就写咗个大概一半左右。之后就嗰阵时谂下就觉得啊，首歌如果净系我唱应该好闷，咁就谂会唔会有人选可以一起合作啦。咁之后一开头就 set 好咗呢首歌系想唱英文嘅。咁但係我又要諗啊，喺華語圈度邊個唱英文會叻啲，或者聽落去係會高級啲，我自己覺得係啦。咁之後我就諗到阿 The Crane， 因為我本身同佢應該三四年前已經認識㗎啦。咁嗰陣時我已經同佢講啊，好啦，可能我過幾年我就會做隻碟㗎啦。咁嗰陣時我就會揾你玩一首。咁就上年年中左右，其實我就抌咗呢個 demo 俾佢。係啦，咁佢聽咗佢哋公司就都幾鍾意，咁之後就過咗。 咁跟住咁佢嘅加入嘅时候，系咪佢都有佢嘅 touch on 你本身个 demo 嗰度嘅都？ 佢啊，应该话编曲嗰方面，其实佢都真系唔系话冇，即系冇乜参与嘅。其实，因为系我哋全部做晒嘅。咁但系佢会根据翻佢嘅 melody， 我就会去对个编曲进行修改。因为譬如佢有啲 melody 嘅 flow 比较，佢同我嘅唔同啦。 我講就係、是、我嘅 flow 會比較密啲，係佢會比較切割識多啲咯， 係 係啦，咁就我會根據翻佢嘅 flow， 可能有啲停頓，我就會個 beat 度安排翻一啲咁嘅嘢俾佢啦。 係咪即係譬如佢自己負責嗰啲部分嗰啲嘅 flow 就係主要就佢寫，然後你再係 啦，我再去 adjust 編曲上 都 係 你咁樣講，因為佢嗰啲咩 dream big lay low 嗰啲停頓啊， 停頓我哋就做翻俾佢。 哦 ，OK， 咁所以但係。你自己個 part 就係前面一啲聽到你唱嗰 啲 就好密嘅 密啲嘅嘢。 係咁嗰陣時，頭先你話我一啲西班牙吉他 feel 嘅去寫個 demo 啦，咁跟住去到即係我邀請咗 The Queen 啊，加咗佢之後，佢編曲嗰部分仲有譬如 Justin 啊 ，Justin 啦， 係啦，即係啱啱一路講緊歌好豐富嘅，係咪就係你同佢哋兩個大家坐低，即係大家喺度揼揼揼揼揼？係 啦，譬如 Justin 佢會比較擅長啲，其實不嬲我都會我嘅作品，大家都會見到呢個名啦。咁佢會通常會負責一啲。即係真 instruments 嘅一啲部分，因為佢比較叻啲，即係好多樂器佢都識，咁就佢會去幫我優化咗嗰啲所有樂器上面嘅嘢啦，即係可能啲 chord 點樣再靚啲咁樣，係啦。咁之後我自己嘅部分就係可能我會做啲 sound design 嘅嘢，即係譬如可能譬如 The Crane 嗰 part， 又聽到有好多啲奇奇怪怪嘅聲音，就我都搞咗好耐，即係嗰 part 我自己屋企係咁諗啦，嗰 part 就我都做咗幾多嘅嗰度。之後 Playground 就係叻嘅地方就係佢會做啲 beat。嘅嘢咯，系啦，咁就三个咁样就合体，咁就变嚟成咗呢首歌。 你自己嗰 part 你话搞咗好耐，搞得最耐系因为啲咩咧？啲声， 唔系因为我想帮佢整到好型啊，即系佢嗰 part， 即系我就要系咁谂点样可以 design 得又听得出同我有 contrast， 但系有对比嘅同时首歌又系可以好 smooth 咁样去到咯，系啊。 其实要去呢一首歌，因为好多唔同嘅段落一路讲紧嘅时候，其实要令到可能一个 chapter 去一个 chapter， 其实要 smooth， 系咪嗰啲嘅编排上面，其实都要即系都有难度喺里边咧。 譬如如果讲音乐，即系音乐方面去讲嘅话，就我哋要谂，譬如一段去第二段嘅时候，可以做到啲咩？譬如可能系加乐器落去啊，定系抽走一啲乐器，或者定系用一啲我哋叫 FX， 即系可能有啲 sound effects 咁去过场去做，即系可能我哋每一段都有用到唔同嘅嘢啦，系啊，用啲一啲嘅方法，即系可能大方向系呢三个啱啱讲嘅，去令到佢可以好 smooth 咁样去啦， 系即系譬如听到例如转落去准备The Crane Rap 嗰段会有一个 bass 好劲嗰啲 beat 嘅 boom 咁样一个转落去，咁就知道哦一个新嘅 chapter 又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成首歌唔同嘅 chapter 喺度讲，其实喺你路里边或者成个团队路里边，哦呢一个故事唔同嘅段落，其实个 feel 啊或者想讲紧一啲嘅画面会唔会都有喺里边 啊？有关系啊，都譬如 The Crane 嗰段啊，即系我喺佢前面嗰段嘅时候，我自己有一段系好似沉咗落底咁样噶， 系啊系啊， 有段系 filter 咗噶嘛，系啦。咁之后去翻 The Crane 嗰度咧，又会佢有个好似我自己形容啦，好似喺个天空咁样嘅 feel 嘅。因为我加咗好多啲 ambience 嘅元素，即系比较空灵啲，我哋叫做。我觉得系我根据翻佢个人。个 character 去帮佢 design 嗰啲声，因为我觉得佢，因为佢有只碟啊，即系 Talon 嗰只碟，佢都系影嘅 album 嘅 cover 都系喺坐住架飞机咁样，即系好多喺天空上面嘅嘢。咁佢俾我感觉就系我想帮佢做翻一个咁样嘅声音嘅设计俾佢咯，就好似好多喺天空上面嘅感觉咁样。 哦， 系啊。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做呢一类型作品，其实我觉得比较困难嘅，在于一啲 bossa nova 或者 jazz 嘅作品咧，其实 instrument 系个主角嚟嘅，对我嚟讲。但系喺 hip hop 先里边咧，个 rap 即系或者个 rapper 佢唱紧嘅嘢先系个主角。其实喺呢方面咧，两样嘢撞埋一齐嘅时候，其实系几容易会。炒埋一碟、或者可能扯开咗嗰个 focus 啊，点样去攞呢个 balance？ 当时系咪其实都花啲时间先去做到？ 我哋都有取舍嘅，即系我哋会谂做出嚟，我哋想人哋听编曲多啲，定系想听我哋唱嘅内容多啲？呢个一定要拣嘅，即系冇得想两样都要。咁最后尾我拣咗，我想大家听我个 arrangement 多啲。所以我个 focal。个 mix 咧，其实系个人声唔系话好前嘅，今次我就 系 想大家听到多啲个 beat 多啲，系啦，编曲多啲。咁至于个内容方面，其实我哋都冇马虎去写啲词啦。即系我哋当然，大家如果想，即系我想大家 focus 咗个编曲先。之后如果大家再听第二次嘅时候，可能大家再睇词嘅时候，都会发现啊，其实都有内容想表达咁样。 系，咁呢一个嘅题材嗰阵时，你自己 demo 英文词，其实都已经系类近而家呢个 topic， 你话其实点样修改？ 哦，系已经系啊，差唔多我啲词都七八十% 都一样啊，即系我写嘅内容 系 都系嗰阵时。 我唔知道，我就係諗諗下，因為我發現我自己成日寫情歌，好悶啊！ 之後想試下第二啲嘢， 之後寫下其他嘢咯。咁係啊，之後就諗到依個話題可以寫。咁因為我本身自己以前都係會 rap 噶嘛，中意。咁但係我覺得啊，我依家轉咗啦，真係唱歌。咁但係又點樣可以中間攞到個 balance， 即係唱嘅時候可能有少少 flow 咁樣。咁就用咗呢個少少叫 melodic rap 嘅方式去寫囉呢首歌，之後再加一個比較 hip hop 啲嘅 topic。 係囉，係呢一個嘅 topic， 你自己係咪都即係感受很深嘅一樣，即係除咗頭先話我寫得多情歌轉下第二啲之外，自己都 relate 得到嘅一樣嘢嚟嘅呢一樣。 都係呀，因為確確實實我就係我唔係一個好鍾意去炫耀自己嘅人嚟嘅，咁如果你要我去炫耀嘅时候，其实就系好似我歌入边嘅歌词咁写咯，即系我觉得系我自己嘅音乐就系我自己值得自豪嘅嘢咯，或者可能我用我呢一样嘢去可以赚到钱，养到屋企人，我觉得已经系对我嚟讲系我嘅 flex 咯，即系 即系呢一样都系一路做住音乐嘅时候，其实都系咁样样 咯，系咯， 有冇话其实自己即系？虽然咁问好老土，但系嗰啲好 ultimate 嘅高希望，音乐我希望去到 希望去到边， 系啊，或者你系啦，你最终目标或者希望 achieve 嘅，其实有冇谂过呢？ 如果你话短期啦，我讲个短期嘅目标就，因为其实都 plan 紧我今年年底会出只大碟噶啦，系啦，咁就只碟可能一半一半，咁就可能一半英文歌，另一半就系国语歌咁样。其实就谂住 aim， 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参与到金曲奖，即系台湾。系啦，咁呢个系我一个小小嘅目标咁样咯。 系啦，长远嘅咧，有冇谂？ 系， 我见你 咁 错， 系咁逼人哋 讲， 佢自己分啊短期嘛，讲呢个长。 你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唔好咁急，中期先，中期 再中期， 仲 有中期啊？ 五年计划同十年计划，玩先。 中期 系好长远啦， 阿晴嘅你。 长远嘅话，我希望我音乐可以喺即系亚洲啦，我讲亚洲地区啦，因为我觉得讲外国。点讲呢？因为始终如果你唱英文嘅时候，外国有好多人唱英文歌啦，咁大家佢哋会 focus 嘅，咁当然系佢哋嗰边 market 嘅嘢啦。即系你又唔系话特别可以吸引到佢哋去听，因为佢哋本身本土已经有好多好优秀嘅嘢。咁我觉得我会谂翻亚洲地区咯，即系我希望我嘢可以 reach 到去亚洲唔同嘅地方。最长远目标系。 咁但其实中间之前都会做一啲嘅广东歌，即系嗰段时间系咪又系做得多？其他原就不如做下中文，系咪咁样样咧？ 嗱，嗰阵时，譬如冬天一个游啦，举例就，因为嗰阵时日本翻到嚟香港之后，我内心系觉得翻到嚟咁，第一首一定要出广东歌 啊， 系啦， 系 咁之后，依家谂咧，又觉得听错咗啦，因为嗰阵时一出之后冇人听嘅，其实点解首歌后屘依家先有人听嘅原因系因为嗰阵时有啲好好嘅朋友啦，譬如阿姜涛，佢有 share 到啦，即系仲有好多前辈，佢哋会 share 我嘅歌啦，先令到我嘅歌去后尾先有人认识。 系 咁之后，但系其实早期咧翻到嚟出广东歌系好错误嘅一个决定。 而家谂翻转头， 系我谂翻系好错误，因为嗰阵时我用国语去累积噶嘛，之后翻到嚟其实应该都出国语歌，咁就大家都会去听。咁但系唔紧要啊，即系依家咁样谂翻，我又觉得 系 错有错着咯，即系我自己又中意嘅，即系啲歌。系啦，嗰啲广东歌。 咁歌手积分咧，即系出呢一只广东歌嘅时候 歌手积分其实有少少似我出 album 嘅歌之前嘅引子，因为歌手积分系一嚟首歌我已经做咗好耐，我摆喺度啦，即系我点都要清咗佢啦，唉，出咗佢啦，系啦， 冇拖咁耐， 搞只碟啊，出咗佢， 搞只碟啊，出咗佢啦。咁我咁啱又可以写到可以讲我心境上嘅变化，即系过去嗰一年。做好多幕后嘅工作，咁有时候对自己身份会有少少叫咩啊？质疑自己，即系究竟自己系做幕前定幕后啊？或者好多好多问题其实当中，咁就呢首歌有少少算系讲紧我已经挨过咗呢段时间，即系我心理上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咁就用呢首歌去表达谂通咗啦，咁之后我。就開始做 album 嘅嘢啦，系咯，有咁嘅諗法。 真實狀況諗通咗過渡到嘅嗰個契機有冇係啲乜嘢嘅？ 我覺得要需要時間咯，即係時間係最重要。你冇理由你係即係冇可能人哋同你講話，你唔好咁諗，之後你自己就會聽咁樣。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係你要自己經歷咗啲某啲嘢之後，你先會明白。即係人哋同你講你唔好咁諗咁多啦，你中意做你中意做嘅嘢咪得咯。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自己過唔過到我自己個關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用咗一年幾嘅時間去沉澱咗之後，自己心態上有轉變咯。我覺得係啊， 之後後尾發現其實，因為以前會諗好多，就係覺得啊，究竟出嘅歌係咪要做啲大家鍾意聽嘅嘢，係啦，或者係個風格上會唔會啊太偏呢，譬如做 first class 嘅時候，但係去到後尾完咗職份呢首歌之後，我就諗通曬呢啲嘢。譬如 first class， 啱啱你哋都會講啊，好多段落上面嘅變化，咁但我都冇諗咁多，咁因為我可以做到嘅嘢就係我盡我能力去 present，我可以音樂上面做到幾好俾大家睇。係。 咁所以完成咗即係職份呢個解決咗之後，就一路頭先講準備嗰隻碟啦。咁碟裏面十隻歌係咪會有？ 差唔多九至十隻左右 係。有冇啲係未係咪未出嘅都有？ 應該暫時係得 first class 同埋之前嗰首日文歌叫 Anemone 啦，係呢兩首係喺 album 度。 OK， 之後其他都未出。 OK， 係啊， 係會之後會一次過喺到碟大家先聽到。 應該會出多一兩隻，咁之後就出。成一碟噶啦， 系啊，就越年尾啊嘛， 系啦，年尾咁就会出， 系啊，大家可以期待年尾呢一张碟嘅出现啦。咁啊，而家就可以听住呢一首 First Class 同埋 MV 都可以睇啦。其实 MV 我都觉得系嗰个夜晚 night trip 嗰种出走嘅感觉，我觉得系咪只歌嘅时候写嘅时候有冇都有一个咁嘅画面？点话系真系可能导演团队佢哋听完之后感受到嘅 vibe 嚟噶？ 我觉得系佢哋听完感受到嘅嘢。 系 我因为我通常。我喺影像方面咧，我唔会话参与佢哋太多啦，因为我做好我自己岗位，即系我音乐我可以做到最好，我就做咗先。咁通常我会去执佢哋，就系譬如佢哋啲桥入边有啲细节咁样，我同佢哋讲话有冇啲咩可以做多啲咁样。譬如我中意着西装嗰 part， 我就会同佢哋讲话喂， 我要着西装， 可以要多啲嗰啲系啦，即系剪多啲落去咁样。我通常都系咁嘅啫， 系 啦，但系条桥都系佢哋谂嘅咯， 系。咁仲有冇其他 detail？ 所以你自己 suggest， 我想有呢啲咁嘅。因为我记住一个开场有种潮文嘅感觉啊， 就系架车， 架车啊， 就系架车， 同埋嗰个 VO 独白 咯。 系啊，有冇啲咩系我要求嘅？啊，譬如 Lars 嗰 part 咯，因为得 MV 版先有嘅，即系 Lars 嗰度有个好似其实带咁样嘅嘢噶嘛，嗰个就。我本身有少做少少 experiment， 即系整首歌嘅时候，我谂过啊，要唔要 keep 个 part 喺首歌度？咁但系又好似冇必要，即系 I mean audio 版大家听嘅时候，咁就不如将个 part 塞落去个 MV 嗰度。 哦， 咁佢哋咁啱又拍到有一幕俾警车截停，咁就可以用嗰、那个。用我整嗰段 咯，咁、如果系即系我哋平时听嘅版本，最尾系一个闩门声， 系啊系啊， 嗰个嘅想法系点样会用咗呢个收尾嘅？好想知 道。我先讲起我就想笑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又唔想首歌好似其他歌咁样专登有个 outro， 系 好烦，即系又要谂啦，一嚟要谂啦，一嚟 要谂啦， 但系二嚟咧，我因为冇用过呢个方法，我就可以直接一夜将首歌 cut 咗佢，我觉得。幾方便，或者可以，如果你講 design 上面啦嚟講，我夾硬講嘅話，就係我可以做下一首歌喺只 album 度，用翻呢個三門聲去 開門 咁樣，連接下一首歌嘅嘢，係可以咁樣做。 但個初衷就係唔想搞 歐，唔想咁煩咯。係 啊， 我最初以為係致敬方大同咁樣，原來我係一個方便快捷嘅方法。 方便咯， 證明聽歌嘅人係可以諗多幾多嘢，你又知道。所以最后咧 ，Gun Fenders 咧同 The Queen 合作嘅呢一首新歌 First Class， 亦都期待之后嗰张大碟，大家就可以听到。即系大碟出之前，亦都会有啲会再 release， 大家就可以留意住 Gun Fenders 嘅 social media。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哋 ，Thank you。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caviar on the last bit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o.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to my soul.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Zonix. I'm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but it's all by my own. I sort of show, she still can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Just need a bit of extra time before I show you who's alright. Better